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一章贿赂第三十五集。 对不起，哈利。 卢平说。 这么说，食死徒也控制了预言家日报？ 赫敏愤怒地问。卢平点点头。 可是人们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吧？ 政变很平稳，几乎无声无息。 卢平说。 斯克林杰遇害的官方说法是他辞职了，接替他的是皮尔斯·辛克尼斯，被施了迷魂咒。 伏地魔为什么不自封为魔法部长呢？ 罗恩问道。卢平笑了。 他用不着罗恩，他实际上就是部长，何必要坐在部里的办公桌后面呢？他的傀儡辛克尼斯处理日常事务，让伏地魔得以把势力延伸到魔法部之外。许多人自然预测到了发生的事情。几天来魔法部的政策变化太大了，他们私下里说一定是伏地魔在幕后指使。但问题就在这里， 他们只是私下里说，不敢互相交心， 不知道谁可以相信。他们不敢畅所欲言，生怕万一怀疑的情况属实，家人会受到迫害。伏地魔这一招棋非常聪明，宣布篡位也许会引来公开的反抗，躲在幕后却能造成迷惑、猜疑和恐惧。 魔法部政策的显著变化， 哈利说， 也包括让魔法世界都来提防我而不是伏地魔吗？ 这确实是其中的一部分， 卢平说， 这是一手绝招。邓布利多死后，你大难不死的男孩必然会成为反抗伏地魔的象征和号召，而通过暗示你与老英雄之死有干系，伏地魔不仅可以悬赏缉拿你，而且在许多本来可能维护你的人中间撒下了怀疑和恐惧的种子。与此同时，魔法部开始排查麻瓜的后代。 卢平指着预言家日报， 看第二版。 赫敏翻开报纸，脸上带着看尖端黑魔法揭秘时一样厌恶的表情。 麻瓜出身登记， 他念道， 魔法部正在对所谓麻瓜出身进行调查，以便了解他们是如何获得魔法秘密的。神秘事务司最新研究显示，魔法只能通过巫师的生育遗传，由此可见，如果没有验证确凿的巫师血统，所谓麻瓜出身的人就可能是通过盗窃或暴力而获取魔法能力的。魔法部决心根除这些盗用魔法能力者，为此邀请每一位所谓麻瓜出身的人到新任命的麻瓜出身登记委员会面谈。 人们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的， 罗恩说。 它已经发生了，罗恩， 卢平说。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就已经有麻瓜出身的人被抓了。 可是他们怎么可能盗窃魔法呢？ 罗恩问。 真是神经病，要是能盗窃魔法的话就不会有哑炮了，是不是？ 我理解， 卢平说。 可是你必须证明你至少有一位巫师血统的近亲，否则就会被认为是非法获得魔法能力的，就要受到惩罚。 罗恩看了看赫敏说道， 如果纯血和混血的巫师发誓说某个麻瓜出身的人是自己的亲戚呢？我可以对所有的人说赫敏是我表姐。 赫敏双手拉住罗恩的手，紧紧地握着。 谢谢你，罗恩，可是我不能让你。 你没有选择， 罗恩激动地说，也紧攥着他的手。 我要教你熟悉我的家谱，这样你就不怕提问了。 赫敏颤声笑了一下。 罗恩，我想这已经不重要，因为我们在跟全国第一通缉犯哈利波特一起逃亡。要是我回到学校，情况就不一样了。伏地魔对霍格沃茨有什么计划吗？ 他问卢平。 现在每个少年巫师都必须入学， 他答道。 昨天宣布的。这是一个变化，因为以前从来不是强制性的。当然，几乎所有的英国巫师都在霍格沃茨上过学，但父母有权让子女在家自学或到国外留学。而现在这样， 伏地魔就能把所有的巫师从小就置于他的监视之下。这也是清除麻瓜出身者的办法之一。因为学生必须持有血统证明，表明他们已向魔法部证明自己的巫师血统，才能获准入学。 哈利感到恶心而愤怒。此刻有多少11岁的孩子正在兴高采烈地翻看好多本新买的魔法书，却不知他们永远也见不到霍格沃茨，甚至永远也见不到自己的家人了。 这 他语塞了，找不到话能够表达他所感到的恐怖。但卢平轻声说， 我知道。 卢平迟疑了一下， 如果你不能证实，我可以理解，哈利。但凤凰社得到的印象是，邓布利多给你留下了一个使命。 是的， 哈利答道。 罗恩和赫敏也知道，他们要跟我一起去。 能不能告诉我，这使命是什么？ 哈利望着那张过早刻上皱纹的脸庞，浓密但已花白的头发，希望自己能有别的回答。 我不能，莱姆斯。对不起。如果邓布利多没有告诉你，我想我也不能说。 我猜到你会这么说。 卢平显得有些失望。 但我仍然可以对你有些用处。你知道我的身份和能耐，我可以与你同行提供保护。不用对我说你们在干什么。 哈利犹豫着，这是个非常诱人的提议。虽然他想象不出，如果卢平整天跟着他们，还怎么能对他继续保密？赫敏却显得有些疑惑。 唐克斯呢？ 他问。 他怎么了？ 卢平说。 哎呀。 赫敏皱眉道。 你们结婚了，你要跟我们走，他怎么想呢？ 唐克斯会很安全的。 卢平说。 住在他父母家。 卢平的语气有些奇怪，几乎有些冷淡。再说唐克斯躲在他父母家里也有点不正常，他毕竟是凤凰社成员，据哈利所知，他可能希望投身于积极的行动中。 莱姆斯， 赫敏试探地说， 一切都好吗？我是说你和…… 一切都好，谢谢你。 卢平刻板地说。赫敏脸红了，又是一阵沉默，气氛拘束而尴尬。然后卢平像强迫自己承认一件不愉快的事情那样说道， 唐克斯怀孕了。 啊，太好了。 赫敏尖叫道。 真棒。 罗恩热情地说。 恭喜啊。 哈利说。卢平不自然地笑了笑，看上去像做了个鬼脸，又说。 那么你们接受我的提议吗？三个人可以变成四个人吗？我不相信邓布利多会反对，毕竟他曾任命我做你们的黑魔法防御术课老师。我必须告诉你们，我相信此行要面对许多人从没见过也想象不到的邪恶魔法。 罗恩和赫敏都望着哈利。 我想问清楚。 他说。 你想把唐克斯留在他父母家，自己跟我们走？ 他在那儿非常安全，他们会照料他的。 卢平说，语气坚决地近乎冷漠。 哈利，我相信詹姆也会希望我守护你。 哈利缓缓地说， 我不这样想，我倒相信我父亲会希望知道你为什么不守护自己的孩子。 卢平脸上失去了血色，厨房里的温度好像降低了10度。罗恩环顾着这个房间，好像有人命令他要把他记住似的。赫敏的目光在哈利和卢平之间来回移动。 你不明白。 卢平终于说。 那就解释一下吧。 哈利说。卢平咽了口唾沫。 我 我和唐克斯结婚是个严重的错误，我丧失了理智，事后一直非常后悔。 哦， 哈利说， 所以你就要抛弃他和孩子跟我们跑掉？ 卢平跳了起来，椅子都翻倒了，他那样狂暴地瞪着他们，哈利第一次在他那张人脸上看到了狼的影子。 你不明白我对我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做了什么吗？我根本不该和他结婚，我把他变成了一个被排斥的人。 卢平一脚踢开被他弄翻的椅子。 你们看到我都是在凤凰社里，或者是在霍格沃茨，在邓布利多的庇护之下。你们不知道大多数巫师怎样看待我的同类，知道我的情况之后，他们几乎都不跟我说话。你们没明白我做了什么吗？就连他的家人也排斥我们的婚姻。哪个父母愿意自己的独生女儿嫁给狼人呢？还有孩子，孩子。 卢平揪着自己的头发，他好像精神错乱了。 我的同类通常是不生育的，孩子会跟我一样，我知道肯定会的。我怎么能原谅自己？明知自己的情况，却仍然把他遗传给一个无辜的婴儿。即使奇迹发生，孩子不像我这样，那么没有一个永远让他感到羞耻的父亲，岂不更好？好一百倍！ 莱姆斯， 赫敏轻声说，热泪盈眶。 别这么说，怎么会有孩子为你感到羞耻呢？ 哦，说不准，赫敏。 哈利说， 我就会为他感到羞耻。 哈利不知自己哪来的火气，他也气得站了起来。卢平的表情好像哈利打了他一样。 如果新政权认为麻瓜出身都是坏的， 哈利说， 他们又会怎样对待一个父亲是凤凰社成员的狼人混血儿呢？我父亲是为保护我母亲和我而死的，你觉得他会叫你抛弃你的孩子去跟我们一起冒险吗？你怎么敢？ 卢平说， 这不是追求，不是追求冒险或个人出风头，你怎么敢说出这种？ 我认为你觉得自己英勇无畏。 哈利说， 你幻想不小天狼星的后尘。 哈利，别说了。 赫敏恳求道，可是哈利继续瞪着卢平铁青的面孔。 我真不能相信。 哈利说， 叫我打败噬魂怪的人是个懦夫。 卢平拔魔杖的动作太快了，哈利刚来得及抓到自己的魔杖，就听砰的一声，同时感到自己像被猛击了一下，身子向后飞去，撞在厨房的墙上，然后滑落在地。他瞥见卢平的斗篷后摆消失在门口。 莱姆斯，莱姆斯，回来！ 赫敏叫道，但卢平没有回答。片刻后，他们听到前门重重地关上了。 哈利！ 赫敏哭着说， 这样 有什么不能的？ 哈利说着站了起来，感到脑袋撞在墙上的地方正在肿起一个包，他仍然气得浑身发抖。 别那样看着我！ 他没好气地对赫敏说， 你别要冲他来！ 罗恩吼道， 不要不要，我们不能吵架。 赫敏冲到他们俩中间说， 你不应该对卢平说那样的话。 罗恩责备哈利说， 他自找的。 哈利说，破碎的画面在他脑海中快速闪过，小天狼星穿过维曼倒下，伤残的邓布利多悬在空中，一道绿光和他母亲哀求的声音。 身为父母， 哈利说， 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孩子，除非是迫不得已。 哈利， 赫敏伸出一只抚慰的手，但他一耸肩甩掉了，走到一边，盯着赫敏变出的火苗。他曾经通过那个壁炉和卢平说过话， 希望能恢复对詹姆的信心。卢平给了他安慰。现在，卢平那痛苦苍白的面容好像在他面前晃动，一阵悔恨涌上心头，他感到非常难受。罗恩和赫敏都没有说话，但哈利觉得他们肯定在他背后面面相觑，无声的交流。